又是大家好大肥看天下的时间、都是想不到什么新花样，都是跟 Tony 这样照讲。那呢就今天呢又是跟我的老板讲，今天又是10月30号星期日，出街估计是1月2号啦，这样。那呢今个礼拜发生好多事，咁又去个云南啦，啊又想睇下缅甸嗰啲嘢啦，咁一阵我有得闲我都讲一讲嘅。咁呢就有啲人又留言俾我话，喂可唔可以做多节啦，或者做多集。其实呢就唔系我问题嘅，其实我呢个吹水节目即係鍾意讲乜就讲乜，啊冇又冇稿又冇写低重点，啊乜都冇，咁鍾意揸个咪讲，咁讲啲我认识嘅嘢。咁变成咗呢做几多次都冇乜问题，但係我自己睇到啲收视越来越差，係咪我自己讲嘢好闷呢，咁我又唔敢讲。咁希望多啲啦，多啲联络我啦。咁呢就一开始又回答返啲网友啦，咁同埋呢我有啲建议嘅，咁喺个节目度讲，咁希望呢就今个月里面呢就同啲网友呢尝试下睇下仲唔做得成啦，咁样。啊第一个呢就有个网友就话我做节目好似呢几年前嘅北上频道啊杰斯咁。咁呢其实呢我呢就冇听过北上频道佢哋做节目嘅。因为呢我对网台呢就最主要真係听老萧，而家阿赵博咁星期二得到，咁阿 Tony,因为我都是听炮打司令部过来的，咁样。咁唔知道对方做得好唔好，咁都系咁样跟住做啦，咁我哋呢啲都系吹水节目。咁另外呢就有个网友就问我，喂大 iPhone 点样点样点样，我话呢攞部 iPhone 去卖海鲜价，今日你买咗部香港你唔卖，你返大陆卖，即使华强北有人收你，其实所有铺头有电话卖的铺头都收你，只不过话上到去如果不是你心目中的价钱你白行。因为呢货多货少供应量海关比不比过好多问题，赚过两三百蚊又有没有必要呢，咁第三呢就有一个又是有个朋友啦，咁我答应承咗嘅就係呢佢有个货 van 呢想话返大陆，即係呢当私家车用。咁啦我而家公开建议，咁呢你哋呢如果有兴趣真係諗住呢搵架油柴油车中港两边走当私家车用，同埋呢点样做法，咁呢我就想呢你哋呢就喺大飞看天下又好喺 YouTube 啦，即係今集嘅 YouTube 嗰度留言俾我，然后我集齐晒你哋，我諗住11月中，咁啊大家有兴趣嘅就食餐饭，咁我提供晒所有嘅资料俾你哋，如果你哋諗住是真的有兴趣上的，我同你搞定排头公司链到最便宜，维家都有好多排头，不是一定是维家的，有好多。咁我提供晒资料帮你哋报埋关，中港保险香港保险嗰份保险点样买，同你办好晒手续。咁最紧要一次过，咁你哋呢如果有几啲人有兴趣嘅，咁你留言俾我，跟住呢就我搵个星期一，最好星期日啦。咁呢就我嚟瑞士老板又好，去我对面嗰间新星酒楼饮茶又好，咁一次过俾晒资料我，然后我同你哋安排晒。如果你本身你唔系用紧嘅货 van 或者唔系用柴油车，唔一定放喺 pick up 都得啦。啊，譬如好似买部悍马都得啊，即系总之柴油车三座位，后面嗰两个拆紧嘅。啊，你做咗之后再加翻一件事，咁咧我同你哋处理晒佢。就上次我做节目嘅时候讲咗个条数啊，差唔多噶啦。咁咧就我同你搞掂晒佢，咁最紧要咧一次过，咁咧变咗如果你哋咧加埋咧有五六个人啊，起码咁变咗同排头公司倾咧，你咧就有呢、這个即系有话事权啊，咁你就可以多两三个叫做后备司机位啊，即系唔系净系你可以揸过关，你啲朋友都可以揸你架车过关。咁就变成咗你喺大陆玩，或者你今晚喺大陆高兴饮醉酒啊，搵个人同你揸落嚟都得，你揸过关都得。咁就变咗一架车可以几个人用。咁啦，咁呢就再留一次言俾我。 或者大飛看天下個 page 留言，有 YouTube 留言，我集曬你所有嘅嘢咧，然後咧我就逐個，最好留電話，我逐個約你哋，然後咧就啱咁多個時間，就星期日一次過，一次過，咁咧就全部咧就坐低，你哋要點樣幫手，我一次過同你解決曬所有問題。咁啊，如果有興趣嘅聽呢集節目嘅，咁咧你哋聯絡我得噶啦，啊咁啊，系啦，咁啊解决咗件事啦，咁你哋又唔使PM 我啊，再问我，咁我又复你，咁我复咗你，你都未必一定明白点做，不如我同你搞晒佢啦，因为只不过一日半日嘅时间，跟住咧我搵保关员同你哋安排晒所有嘅嘢，咁啊简单好多。第二咧就系、是、咧，我本身有个行程嘅，就下个礼拜即系月中啊，下个礼拜六礼拜日咧，我就会去广州嘅。或者落埋佛山，咁我想广州啦。咁咧，我知道咧，我呢个节目咧，原来好多广州、佛山嘅朋友就联系过我嘅。咁有啲得闲，有啲唔得闲啦。有啲譬如住黄埔嘅，有啲又住天河区，有啲三元里，有啲咧就住佛山，有个住南沙，即系番禺嗰边。咁而家地铁好方便嘅啫。咁如果有兴趣，大家见个面，最好系星期日晏昼啦，咁或者星期六晚啦，咁咧就。喺天河嗰附近啦，比较近啲啦，或者广州酒有网友可以 book 定广州酒家啊，食餐好啲嘅咁啊，当网聚啦，咁你哋有咩揾我嘅，咪大家见下面咯。我对大陆嘢嘅熟悉系，我系身为一个香港人嘅熟悉，其实都唔及你哋内地本身生活紧，真系土生土长嘅，只不过你哋冇留意嘅啫。咁如果系咁嘅话，咁我希望喺下个礼拜即系十号左右嗰个礼拜六、礼拜日啦，咁我咧就同我哋嘅推咪 Alice 咧就嚟一个呢个广州之旅，咁你哋如果系有兴趣见下面嘅，就嗰日喺嗰度见啦。咁第三样嘢咧就牵涉咧，我曾经喺星期二得到就讲过一个生意系两个人，成本好低，但我觉得会做得掂嘅。咁咧呢轮咧就好多网友陆陆续续咁问过我，咁有啲我亦都正面答过佢嘅。咁啊变咗瑞士老板喺我饭堂，咁我而家每一日咧都好似喺嗰度咧就，我嗰个拍档话，你个个礼拜六礼拜一年365日，你都喺下低饮下午茶开坛作法咁。我唔系，咁咧有呢段时间有好多人问过我嘅，咁问我咧，咁我话不如咁啦。我咧就系一个比较八卦同埋有兴趣做啲小生意嘅人，咁我就想招募十个人，你认为我讲嘢系有道理，或者你想了解嘅，或者真系大家又资本唔多嘅，咁咧留个言俾我，我断个人约咗之后咧，我哋咧就预算咧每人咧就出15,000，十个人就150,000，咁咧我讲解一次呢个生意，你哋认为有得做？咁咧，我哋咧就成立一间公司，好快脆一个月搞掂噶，开个户口。咁咧，我哋咧就用呢15,000每人。咁我相信应该都俾得起嘅，或者更低都得嘅。我心目中其实100,000楼下做得到嘅，不如松少少啦。咁咧就每人交一份。咁我讲出我嘅 idea 出嚟做。咁如果有兴趣，喂，唔大镬喎，试下得唔得喎？咁多份人都赚唔到咩钱，系赚唔到咩钱啊？咁多人系咪？一个和尚就担水食，两个和尚分水食，三个和尚冇水食。但系如果呢一个生意大家认为做得到嘅，而赚到钱嘅话，呢啲钱唔分，然后将呢个钱咧就再衍生，即系咁多个人啦，再衍生为大家俾啲意见，或者我另外有其他 idea 加落去，就再衍生第二盘生意，我哋咁样做，睇下做唔做得到。咁咧，我相信咧，以我嘅触觉咧同埋经验咧，我头先网上所讲嘅生意咧系 OK， 但我都话啦，唔能够喺网上讲，系正经生意嚟嘅，系一啲。好简单嘅生意，但有乜个客路太广啊？同埋做呢门生意嘅人，到而家我知道系冇，系零，所以能够做得起嘅。如果有啲人系失业嘅，啱啱好，你过去嗰份工完咗啦，想重新再嚟过搵过份工，咁咧我哋可以，你只要守得住两个月，而你有15,000，咁我哋横掂呢间公司要请两个人，两个人做嘅啫。 咁呢两个人可能系你系股东，又自己做埋一份，咁我哋试下做出翻份粮，睇下得唔得，亦都可以嘅。咁咧嗱，大匪看天下嗰度留言俾我得，喺 YouTube 嗰度你留言我实覆嘅，我冇唔覆嘅。咁咧就WeChat 同埋呢个 group 咧，即系嗰个 WhatsApp group 咧，一阵咧我叫Alice 即系推咪咧，就同我开。咁咧应该呢集节目出嘅时候咧，佢应该就做好晒噶啦。佢做好晒咧，我就登。咁如果你有兴趣，除咗留言俾我之后咧，就真系可以喺 WeChat 同埋喺 WhatsApp 嗰度揾我啦。咁啊比较简单啲。咁样，咁咧呢个礼拜，咁咧就我咧就冇，我谂好忙啊！我翻嚟咁耐，同埋上个礼拜咧都好多网友嚟揾我，所以瑞士老板一定要抽佣俾我。啊，食回扣都食到餐，咁咧就都有好多问题嘅，好似今日都有两个，一个就50+好似我啲阿叔啦，有个10+岁啊，生得比较英俊啲嘅啊豪仔过嚟揾我嘅，咁啊啱啱喺下低饮完茶，咁咧佢哋都有啲嘢问下我啦。其实我都系我嘅人生嘅经验比较丰富啲，其实唔想咁丰富，我讲过做节目讲过嘅。蓝与黑个男主角啊，嗰本国际名著完嘅时候，佢讲过，佢话一世人咧恋爱一次系好幸福嘅，但系我不幸，我俾人多咗一次。咁我都话啦，做人一帆风顺系好幸福嘅，但系只不过我俾人多咗好多次咁解啫。所以咧，啲人质疑我啊，话我。咩都好啦，其实我唔介意噶，我对呢啲唔介意噶。我做节目可能大声啲、怒气啲，咁但系咧，嚟见过我嘅网友都好啦，其实我好客气，唔讲粗口噶。即系头先讲到而家，我都冇讲粗口。其实我有三个原则系唔讲粗口嘅，好自然嘅。第一个原则就系我同我屋企人喺埋一齐，我唔讲粗口，因为咧讲粗口即系闹自己屋企人，冇意思。第二，同场合。有女仔嘅，我系唔讲粗口嘅，因为咧，我想尊重翻身边嘅女人。第三就是、有细路仔嘅时候，所谓细路仔即系几岁大啊，10岁、8岁嗰啲咧，就唔好喺佢哋面前讲粗口，因为咧，我知道佢大个佢会讲，可能比我更流利，但系冇必要喺我口中度听到，系咪啊？粗口可以讲，可以唔讲。咁呢个系我三个原则嚟嘅，咁变咗有啲网友落嚟揾我，喂都觉得可能喂唔系你做同做节目唔同嘅，咁你做节目好火爆喎，又粗口又烂事又闹人，唔系嘅，只不过话嗰件事系抵闹我咪闹咯。咁如果你朋友倾偈，你落嚟就朋友啦，系咪啊？咁样，咁我留低咗嘅所有嘅方法啦。咁头先嗰三样嘢，如果有兴趣嘅，真系可以联络我集资试下。啊！我呃晒你都系，有啲人话我老千，咁我呃晒你10,000吓、啊，10+万啊！即系我咁讲啦。有兴趣，有啲人问，咁我不如啦，因为我自己唔得闲做啊。其实我好想我自己喺9月份做咗嘅，但系唔得闲，咁冇计啦，咁就继续做啦。咁咧就网友答到呢度啦。我想讲下香港，即系大飞看啲，唔好成日讲大陆啦。咁下一次可能讲昆明嘅嘢啦。我咧就我系一个好中意睇演唱会嘅人嚟噶。我后生嘅时候乜演唱会都睇嘅。许冠杰第一场嘅演唱会开第一次喺红馆，红馆啱开幕83年嘅时候咧，我已经系座上客嚟嘅。咁咧就好多嘅咩演唱会都睇，跟住有几年咧喺大陆做嘢咧就冇睇啦。咁咧但系咧近呢2-3年咧就喺翻香港多咗，咁咧就。不停去睇演唱会，徐小凤啦，前两晚睇许冠杰啦，再之前啊睇林忆莲啦，睇陈慧娴啦，因为我老饼啊嘛，但我后生我都睇嘅，譬如好似徐佳莹啦，台湾歌手喺我是歌手嗰个出咗名啦，喺香港开演唱会，我仔特登喺台湾搭飞机翻嚟，咁我同我仔睇嘅，咁咧就。Twins 啦，系嘛，两个靓妹啦，啊，佢啱啱出道嘅时候，我就喺大陆生活啦，啱啱上大陆啦，咁都比较多回忆啲。咁林子祥啦，咁啊真系睇好多嘅。咁啊而家嚟紧睇张学友啦，啊，咁咧 你讲演唱会，你要使捻你讲咩？系咪啊？使捻你讲咩？屌你老母，又唔系音乐专家，听你把声，有啲人话我把声似谭咏麟啊，似啫。你唔系谭咏麟啊嘛，系咪啊？咁我其实咧想讲啫，睇许冠杰演唱会最大嘅得着就系你会发觉重拾可以重拾翻香港人嗰个身份，好重要噶。咁我讲一讲啦，许冠杰对我影响啦，系影响啊，佢影响咗我一世人咯，咁犀利，影响你一世人乜乜乜。我后生僆仔嘅时候，系许冠杰最红嘅时候，谭咏麟仲未有啊，仲未有谭咏麟、罗文、萤火之光、岂能同日月争辉。同许冠杰嘅差距系好大嘅，唔可以话同一时间有两个男歌手冇。香港嘅系好奇怪嘅，我哋可以从粤语片时代，萧芳芳斗陈宝珠，陈宝珠嘅，因为佢系做劳工阶层嘅人啊，即系普通嘅工厂妹啦，嘅层面大，劳苦大众多。萧芳芳系埋一啲中产有学识嘅人，咁陈宝珠一定赢。到许冠杰斗罗文，亦都系许冠杰系住苏屋村大，同我哋啲住公屋嘅系有共鸣，一定比少爷仔所谓罗文系强。跟住到下一个弯，男女一样，男嘅就到边个啊？谭咏麟斗张国荣，谭咏麟一定赢。你哋鍾意佢张国荣冇问题㗎，但实际上真係咁。因为佢先係贴地，佢先至係近乎香港人嘅脉搏多啲。再后期啲咁更加唔使讲啦。梅艳芳、陈慧娴加埋呢个叫做林忆莲。咁我最鍾意林忆莲，但係梅艳芳一定先啲，后期嘅到陈慧娴。因为都系咁讲，呢个世界永远都是贫苦大众多过一些中产的。你买中产的时候，你的客自然比较少少少，不是不多，是少少少。那许冠杰一个，我小孩呢，我爸爸很偏心的。我七兄弟姐妹，他锡那些好锡的，什么都得。要钱要钱，要人要人。我们这些没那么锡的，连翻学都成问题。我阿妈其实三份工养大我嘅，有啲人咪呀、哎、你做边缘回望啦，讲翻你咁，我呢集就借许冠杰讲讲啲细路仔点滴啦。我哋好穷啊，好穷，因为我爸爸咧火气猛，即系好似我讲嘢咁火气猛，喐手就打人噶啦。啊喺银工餐厅同人哋嘈起上嚟，喺厨房攞把刀就劈嗰个友噶啦。嗰阵时咧就仲系黑暗时代，就银工餐厅。嗰、那个老细又同差佬倾掂数，就放咗我个老豆出嚟，就冇事。即系当年可以，而家就唔可以。迟啲我唔敢讲。咁变成咗我老豆咧，就好早退休。咁我一家九口啊，我哋后生嗰辈人咧，全部都系我妈其实三份工养大我哋嘅。咁变成咗咧，我哋任何嘅知识啊，我哋玩啊，我做任何嘢咧。我哋系冇老豆老母或者兄弟姊妹，因为我同我哥咧，个个好细个搵食咧，因为读唔成书啊，个读得成书都未有钱工，就全部去学师啊，去做嘢啊，变咗留翻我同我细佬同我细家姐三个人咧就住。咁嘅环境嘅底下咧，系我哋三个年纪靠近啲，老豆老母系冇教过我哋嘅，乜都冇。我哋嘅做人啊、处事嗰个方法啊，系真系唔能够。讲话学得上啊，即系唔学坏算好好噶啦，因为一落球场就大把呢啲人啦，成日俾人恰啦吓，咁啊睇下边个手瓜硬啦咁。咁我哋系咁样长大嘅。咁点解话我影响我一世人咧？最大一个人系许冠杰，佢好多嘅歌嘅歌词教咗我做人。到而家我早两日去睇演唱会，我听紧佢唱。歌嘅时候，其中有两只歌，啲人买啊呢啲咁嘅通俗歌曲，我好感动啊，我喊啊，我真系喊，我老婆喺我隔篱啊，喊，我老婆系内地人，佢落咗嚟香港生活咗六年七年，佢 第一件事佢就同我讲要学好广东话。咁学好广东话点解咁佢问我，我广东话成日俾人笑讲得唔好。我话你学广东话好简单喎，喺 YouTube 上网或者喺我架车度实有许冠杰嘅 CD 嘅，就听许冠杰啦。变咗我太太今年31岁，佢都系许冠杰歌迷，佢可以喺许冠杰嘅演唱会佢唱到晒佢啲歌。因为香港嘅文化嘅最标准嘅广东话喺许冠杰身上，你讲情情搭搭讲唔到㗎。咩叫做咩呀，冇米隻鸡就提諗计，米巴巴巴焗住焗住就杀隻鸡啦，啲钱系会继续嚟。呢隻歌影响咗我好多年㗎。即是你个人行到尽咗冇办法嘅时候，焗住咪撒隻鸡囉，啲钱都系会继续嚟。老友李米叹命运滞，想打基础搵红毛嚟，先决条件你勤力。做任何嘢你勤力你就唔输。係咪，我僆仔嘅时候佢就教咗我，所以我好习惯我6:30一定起身，任何时间。做每一份工认真啲去勤力，佢嘅歌莫大无嗱嗱声即刻走去搵嘢做。你要做任何嘢你靠你自己嘅路。係咪呀，做嘢冇半斤八两咁理想㗎啦，但係你唔做连6两都冇。係咪呀，所以呢我10多岁或者10多岁嘅时候呢，许冠杰对我嘅影响係好大嘅。到今时今日我可以话俾你听，完完全全其他咩情歌可能喂对我唔系好大感触㗎。但係头先嗰啲歌，即係讲运气又好，讲老千又好啦，4、5揸起手阵，博有啤好问，点啫叠隻衫又派隻耳，到尾起隻烟，纯广东话。你有啲好多广州人啊，或者你外省人落到嚟香港又听呢个节目嘅话，听许冠杰歌啦，你就知道乜嘢系香港文化，乜嘢系香港人。每一个最困难嘅时候我都想走啊，即系早两年我做节目我讲过我想移民去台湾，我想走啊。因为台湾或者而家嘅香港，香港唔系我以前认识嘅香港。变咗好多，变咗我就諗住喂，我而家经济能力我计过条数，我做多一年呢我应该都可以啊移民到台湾嗰个比较舒服啲嘅退休生活嘅，或者嗰边啊搵啲行业啦，因为我知道我人嘅特性去到边度都饿唔死，因为肯做。咁但係同埋肯諗，咁但係呢睇完许冠杰演唱会呢，令我又觉得香港嘅其中一隻歌叫杨子矜，係咪更困难嘅时候齐心喺度自然就会有改变。係咪同舟共济。每一次香港有困难嘅时候，许冠杰都有演唱会开。佢好老啦，同许冠文同场，许冠文系跳出嚟嘅。许冠杰后生佢3、4年，佢连落楼梯都冇本事，冇能力。这个演唱会佢做得好辛苦，行神态完全，但冇气场，做足提携后辈，想办法有后面嘅人嚟，好多人嘅嘉宾啊、堂妹啊。另外两个噏唔出名啊，但系喺网上揾佢，佢都招呼翻嗰个人啊上嚟，睇到佢拍段 YouTube 自弹自唱，港大嘅香港大学嘅学妹邀请佢上嚟做嘉宾，同佢一齐合唱，提携一啲后边嘅人，令到香港有传承啊，香港嘅精神、香港嘅事业有传承啊。佢喺我心目中嘅地位同其他歌星唔一样。我最鍾意嘅歌星叫谭咏麟。谭咏麟同许冠杰唔一样。甚至佢对一个香港人，佢喺做演唱会嘅时候，佢有好多香港嘅片段。讲香港97啦，启德机场啊，董建华上台啊，雨伞运动啊，冇偏言隻语提及。但是他的影片里面全部都有的。他没有说这件事啱停不啱，是每一个看演唱会的人在里面的身同感受。你自己认为你是蓝丝咪蓝丝咯，你是黄丝咪黄丝咯，他没有精神的判断，因为大家都是香港人。 每人都最紧要就系你相信自己嗰套。我成日屌你老母，你正扑街！民建联、共产党，因为你哋唔系净系嗰套啊，你为钱而生活，你唔系为你嘅理想啊。但系好多蓝丝啊，其实我唔中意用呢个名嘅，因为我唔会用黄丝蓝丝区分个人，嗰啲保守啲嘅人啊，佢哋睇嘅嘢同我哋睇嘅又最紧要唔好乱稳定，大家经济好咪搵啲钱咯，系咪啊？佢哋系最大嘅利益者，最大嘅利益者就系最保守嘅人，楼价嘅飙升令到佢哋有安稳嘅生活。身家膨胀咗，我好多人都系咁啊，所以咧，许冠杰嘅演唱会咧，即系咧，我希望佢仲有下一次啦，因为睇佢体力未必有下一次啦。咁但系咧，我希望佢有下一次啦，啊，希望佢再做下一次嘅时候咧，我可以同我个仔啊去听去睇。因为咧，我想佢自己感受一个香港人嘅身份认同究竟系点样。我哋香港经历过制税啦，我哋经历过股票爆煲啦，我哋经历过民主歌声献中华啦，经历过六四啦，经历过食过回归啦，经历过呢个禽流感啦，啊，经历过移民潮啦，有钱有能力嘅97年之前走晒啦，跟住嗰边搞唔掂回流啦，回流之后而家话香港搵到钱嗰啲，即使再移民都大把钱嗰啲，而家又开始走啦，系咪啊？咁咧好多人有个想法啦，咁但系咧系咪就咁一走就好可以解决个问题咧？系咪啊？香港系咪就系咁样完咗咧？系咪啊？咁会唔会有更加多嘅希望呢？尤其呢次特首嘅选举啊，胡国兴啊第一个时间扑出嚟啦，啊，跟住呢就借胡国兴呢就谷緊呢个胡苏贞。胡苏贞呢我估计下个礼拜都出嚟㗎啦。跟住呢就顶死咗叶刘。胡国兴讲得最好，寻日讲句说话。你叶刘话想选㗎嘛，咁你考虑啲咩？报名咪得啦，好似我咁。其实做人都系啦，即系好多网友问我一啲嘢，佢话做唔做得过啊？咁样做好唔好啊？你有冇咩意见啊？我淨係讲句说话，如果你负担得起，你个风险计得掂数，或者你能够经济负担得嚟，咪做囉。你唔使考虑咁多㗎嘛，成败嘅嘢冇人知。所以你都唔到唔佩服梁振英，因为当时佢出嚟选系一啲胜算都冇嘅，但係佢都系冇考虑过赢同输。佢觉得佢自己有机会，佢咪扑出嚟咯？你唔好理佢嘅手法有几邋遢，佢就一个咁嘅人。我当然唔认同佢，但系佢嘅做法系要认同佢嘅。佢手段邋遢啫，但系佢做人嘅态度系冇问题嘅，因为佢咁样先能够迎难而上啊。佢唔能够带领香港迎难而上，但系佢喺特首道路里边，佢真系迎难而上。你叶刘淑仪系咩人嚟噶？试水温试咗咁多年，你都仲未落到个决心，系咪啊？好似胡国兴得唔到中央嘅祝福有乜问题啊？我而家就焗你啊！我而家就摆咗个姿态出嚟，我就系选。如果泛民佢自己计嗰条数，泛民够票，商界支持，我就冧赢你噶啦嘛，系咪啊？唔到你共产党唔支持噶啦嘛，即系等于梁振英乜嘢都好，既定事实，港独做咗上面，然后就逼你啊嘛，系咪啊？逼你去啊嘛，所以有好多嘢咧，都系头先我所讲咁样。如果你要做，好多网友啦，呢人真系好多，我谂起码见咗超过30个。走嚟揾我饮茶，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到最后尾做生意唔好谂，即系头先我讲嘅生意15000，每人一位，连埋我啦，咁啊十位朋友咪150000咯，150000喺香港地做唔到啲乜嘢噶，但系我哋试下集合我哋150000计掂数，伤害唔大，谂下咯。如果你觉得我嘅方法可行嘅，咪参加咯。唔可行，起身咯。如果你听到，你认为你自己一个人有财力，或者你自己都有更好嘅选择，你自己做，我都唔介意。因为我要做嘅嘢好简单，系人都做到嘅，只不过边一个可以谂通咗佢嘅关节嘅啫。 是一个正路生意，但是网不可以在网台讲。因为呢我由朝到晚都唔得闲，如果有兴趣了解知嘅报名啊 ,11 月中我去完广州返嚟，再下个礼拜日。咁就约大家食饭饮茶，倾下呢件事。嗱，呢一节到呢度，转头返嚟再讲。